Susan，你上次有冇打过祈祷啊？ 冇，即 冇 系 啊， 我 咁 啦。 啊。 好，人前嘅天父，多谢你又一再一次俾我哋聚在一齐，分享你嘅圣言。唔使求你使我哋喺圣神嘅带领之下，明白你嘅圣言。同时亦都体会到你无限嘅慈爱。事实能够令我哋保持住领洗时嗰种咁炽热嘅心啦，同埋亦都可以更加学习初期中途教会。佢哋好勇敢咁去为你嘅福音作见证啦，咁求你亦都系帮助我哋，好能够喺人嘅面前为你嘅福音作见证。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嫲。 啱啱。好，今日咧就开始第三章。不过咧，我讲第三章之前咧，想问你哋嘅第一、第二章有冇嘢要提出嚟问啊，或者系有冇嘢要讲一讲先？大家都冇意见。 上个礼拜讲到就系嗰个福音系讲呢度啊嘛，系咪？ 福音， 即系嗰个书信系嘛？上个礼拜。 圣经，你讲你个 读经。就讲第二章嗰度嘛。 系啦。 所以我哋拣得好合时咯。 OK。好，咁咧就冇其他问题咧，我哋就开始第三章啦。我希望如果我哋讲得快啲顺利啲，最少讲两章吓，因为系连太关或者甚至两章半上下啦。咁我假设想话一话俾段先生听咧，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听翻，Dicky 阿段先生知唔知我哋个 website 噶？ 阿段先生 等 咗，我会 send 翻个 email 俾佢嘅，因为当我send email 邀请佢嘅时候，我唔记得咗呢件事。我後來 send 咗之後，我就話：，應該要將嗰個 website 都 send 俾佢。咁或者我會再補翻個 email 俾佢啦。 好啊，唔該。即係可以睇翻嗰個聽翻 website 裏邊嘅導言啊，同埋第一章同第二章嗰啲講過嘅討論過或者分享過嘅嘢啦。咁第三章咧，一開始就百多六治好胎生茄子。 阿段先生有冇聖經喺度啊？ 段先生有冇圣经喺嗰度啊？有冇台上有冇圣经啊？面前，段先生有系嘛？你嗱，或者想问大家，睇咗第三章未？ 睇咗第三、第四。 嗱好啦，咁啊就唔再由头至尾读一遍啦吓，因为咧就。如果你未睇嘅話咧，自己可以一路跟住睇翻啦。無論你而家睇或者係即係你先喺度講嘅時候一路睇，或者係你事後再睇一遍咁樣。咁第二章同第三章之間咧，其實咧冇一個任何嘅所謂直接嘅聯繫嘅，冇話時間性啊或者咩嘅聯繫啊。佢呢度就話伯多祿同約望咧喺祈禱嘅時辰。咁你祈禱咧，其實咧就係新選民或者話基督徒啦嚇。雖然咧就即係未有呢個字眼，不過係天主嘅新選民咧嘅一個生活嘅特徵嚟嘅。舊嘅選民佢哋都有祈禱咧，佢哋聖殿祈禱，但係新嘅選民咧亦都有呢個咁嘅一個標記，一個特徵咧就係祈禱係佢生活嘅信仰生活嘅一種好重要嘅事。在第九時辰咧，就去聖殿，因為當時基督徒咧，即係或者跟隨耶穌基督嗰班人咧，就算啱啱信主嗰班人咧，係未有所謂自己嘅教堂呢回事啊。咁佢哋咧就去猶太人嘅聖殿祈禱。咁啊，第九時辰咧，即係我哋嘅晏晝三點鐘啦，下晝三點鐘啦。咁呢個下晝三點鐘咧，其實係猶太人。奉獻呢個晚祭嘅時間嚟嘅，咁啊呢個伯多祿同約望咧就去聖殿啦。佢話有一個人啱啱由即係點啊，由母胎中一出世就即係唔行得嘅人，佢每日咧有人抬佢出嚟，放喺叫做禮門嘅殿門前。聖殿咧有唔同嘅門口啊，咁其中一個門口咧叫做禮門，咁啊好能夠咩咧向 進入去聖殿的人求施捨。其實這個情況我們在一些所謂朝聖地方我們都會很容易見到，你出入的時候就有些人在聖堂門口所謂行乞，這個是同樣的現象。伯多祿看見他所謂不識行的人，跛的人看見伯多祿和約望要入聖殿的時候就要求他給一些施捨。伯多祿和約望定眼地望住他，他說你看住我們，他就定睛地定眼地望住這兩個宗徒，希望好像得到一些東西了，得到一些即所謂施捨了。但伯多祿就說銀和金兩樣東西我都沒有，沒錢，但是我所有的我會將我所有的東西給你，我所有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因納擲力人耶穌的名字你行走啦。這個就是他伯多祿或者約望之所以有，在這裡看到呢伯多祿和約望之間呢，伯多祿是宗徒教頭啦，雖然呢在知識上呢約望 是醒過伯多祿的兩者之間對舊約的聖經約望都是厲害過伯多祿的，但是在這裡很清楚讓我們看到約望是很謙卑的人，他讓伯多祿他是宗徒之首，讓他去處理這件事或者說這些說話。伯多祿於是就說將我們所有，我們所有有什麼呢？就是復活了的耶穌基督，這個納擲力人耶穌基督這個名字叫他行走。伯多祿用耶穌的名字去行這個所謂奇蹟，但是其實呢可以說復活了的耶穌基督藉著伯多祿行奇蹟。所以我上一次都提過就說耶穌在復活之後，耶穌其實街同教會在教會裏面呢去行奇蹟，還有藉著宗徒宣講是在繼續宣講的。於是他說握住他的右手，即是伯多祿握住這個求乞的人的右手拉他起來，他的腳和骨就立即強壯起來。他這裡強壯到的現象是怎樣呢？他形容說跳起身。老實說，如果一個跛的人怎可能跳起身呢？就算我們就算說我們懂得走，我們坐在地下的時候突然之間起身都要慢慢按住地下起身，老人家好像 Steven 就說是沒那麼容易。這個人就成40歲了，雖然不是很老，不過他從來都沒有走過，他能夠跳起身即是表示他的康復的轉變是很明顯改變過來的，他能夠站立行走。於是同中途這兩個中途一起入了聖殿，一路行一路跳，好像即一路跳是表達什麼呢？除了他行走的能力之外，其實是他開心。我們都見過小朋友呢小個的時候，看看你們坐在之中，你們有Helen 在這裡，兩夫婦在這裡， Dicky 你兩夫婦在這裡，你想想小個的時候拖著小朋友行街是怎樣，他行一行跳一跳，行一行跳一跳的嘛，即是開心的情況就是會跳了。他同時讚美天主，而其他的百姓即是去聖殿祈禱的人看到這個人能夠這樣行走，於是都讚美天主。他們就能夠看到咦，在他們面前有個奇蹟出現，雖然他們未有理會究竟這個奇蹟的背景是怎樣，究竟中途怎樣行這個奇蹟，但是看到這個奇蹟讚美天主，因為天主在他們中間，在這個所謂猶太人的中間行了這個奇蹟。他們一就認出他就是這個是所謂行乞的人，就是坐在禮門聖殿禮門前求施捨的人，就對他所遇到的事滿懷驚訝詫異，即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人以前日日在聖殿禮門行乞的，現在竟然跟著中途入聖殿在那裡走一路跳這麼開心呢？那他們只是感嘆驚奇，但是未知道實在的情況。這個是一個所謂出現的第一個奇蹟。 八多六宗徒咧，可以話就係做緊耶穌所做嘅嘢，包括呢個奇蹟同埋宣講。宣講咧就十一節開始，嗰度講落去噶啦。咁樣十一節以下咧，去到廿六節咧，就係八多六嘅第二篇宣講。第一篇宣講咧，就喺第二章聖神降臨之後咧，佢就即刻出咗去講噶啦。咁呢個係第二篇宣講。當各個人拉住八多六同約望嘅時候，眾百姓都驚奇佢，驚奇咁樣跑到佢哋嗰度，即係到咗嗰個撒羅滿羅。因為八多六同約望同呢個茄子咧，胎生茄子咧一齊入咗，即係個其他孩子跟住佢哋咧入咗呢個聖殿咧，去到黎門撒羅滿羅嗰個下低嗰度。咁猶太人其他百姓，即係有啲人入緊聖殿，有啲人喺出邊咧嚇，見到咁嘅事咧，見到啲人跑跑下咧，咁就即係睇到咁嘅事咧，就好驚奇啦。咁八多六見到咁多人湧上嚟啊，就開始對呢啲百姓講啊。嗱，呢啲百姓咧，其實未信主嘅，可以話啊，佢只係一般嘅猶太人啊。諸位以色列人，你哋點解對呢件事驚奇咧？或者點解咁注視我哋咧？好似係我哋因自己嘅能力或者我哋嘅熱心使佢行走。咁八多六咧就好清楚，就呢件事表面上係咁樣，但係其實咧唔係我哋嘅能力或者我哋嘅熱心啊。佢又話咩啊？佢亞巴郎、伊撒格同雅各伯嘅天主，即係祖先的天主呢，光榮了自己的仆人耶穌，他就是你們所解送，同時在比拉多面前所否認的。雖然那個人原本判定他是要釋放他的，即是說我們記得這個比拉多本來說要釋放耶穌的嘛，但是司祭和經師呢就說不要，我哋要寧願選擇巴拉巴啊呢個殺人犯，我哋要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所以點解八多六講呢啲説話嘅時候，指責好似指責呢、這個呢啲咁嘅以色列人咧？因為當然咧唔可以界定邊個係邊個唔係，邊個有參與邊個冇參與。不過當時群眾咧的而且確受到經師同埋司祭啊，那些人的影響呢，是要比拉多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你們就否認了那位聖而且義的人，而要求一個殺人犯給你們，為你們釋放，反而呢失去了生命之源。我們時都稱耶穌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之源呢，為什麼稱他生命之源呢？我哋歌都有唱啦，耶穌基督嗰首歌啦，生命之源。咁樣其中一就係我哋嘅生命，人嘅生命嘅出現係上主所創造嘅。咁耶穌基督係天主嘅第二位。第二，耶穌犧牲咗自己嘅生命之後，然後佢復活。佢呢個復活為我哋人類帶嚟嗰個死咗嘅同天主斷絕咗嘅關係。所謂靈性上的死亡呢，可以得到復生。所以我們領受聖洗聖治，是使我們得到一個超性的生命，或者說使我們得到一個新的生命。那天主就由這個死者之中負了這個耶穌基督，雖然是這個生命之源被他們殺害了，我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八多六咧就好直接啊，講到耶穌被釘死，咁天主使佢復活，而中途佢哋咧就係見證人。咁呢個見證人嘅意義係一個肯定，就話係我哋見過耶穌復活咗嘅耶穌啊，我哋曾經做過乜乜乜乜，我哋見過個點點點，咁呢個見證人，因我哋信仰佢嘅名咧。他的名字就強壯了你們所看見 所認識嘅呢一個茄子，或者唔識行嘅人，你哋嘅首領，對唔住，跳咗行添，即係由佢而嚟嘅信德，係由耶穌而嚟嘅。我哋對耶穌嘅一個信心，喺你哋眾人面前賜咗呢個人完全好多。所以個基於我哋對耶穌嘅信心，亦都係耶穌因為復活咗，生活喺中途之間，或者生活喺基督徒裏邊，所以咧，我哋話今日教會做咁多嘢咧，其實係基督教同教會繼續去傳揚佢救恩嘅喜訊。而家咧，各位弟兄們，即係一種友好嘅表示啦。我知道你哋所做嘅係出於無知，所以正話鬧完佢之後咧，話啊咁衰啊！即係彼得都話釋放耶穌嘅，你哋都唔肯啊！你哋否認佢嘅身份啊！寧願要釋放個巴拉巴啊！咁但係而家咧話俾佢聽，因為知道咧當時咧佢哋係因為施祭經師咧煽動，所以咧提出呢個要求。所以巴多路就話：我知道你哋係所做嘅出於無知，你哋嘅首領亦都係無知。但是天主藉着众先知的口预言他的麦西亚，所谓麦西亚就是救主，就是预言他的救主应当受难的事就这样应验了。在这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天主已经藉着先知的口讲了，他的麦西亚就是他的救主都要死的，所以我哋釘唔釘佢，我哋要邊個冇乜關係啊？係嘛？有冇咁樣諗過？正如好似有啲人話，魚蛋師出賣耶穌係好事嚟嘅。如果唔魚蛋師出賣耶穌，天主嘅計劃點完成啊？你諗下係咪先？係嘛？咁所以，如果你咁樣諗嘅時咧，表面上係冇問題。不過我哋要諗有啲嘢咧。原來我哋人係睇唔到嘅，我哋人只係睇到個外表，啲咩嘢睇唔到咧？就係我哋個所謂我哋個動機，我哋嘅用意。每一個人嘅動機，每一個人用意咧，唔係第二個人可以睇到嘅，除咗天主睇到之外，譬如話你做一樣嘢，你加入教會，點解加入教會咧？咁以前我哋話，為咗面粉啊嘛，咁咪領洗咯，係嘛？咁呢個係某個人嘅動機，但係呢個動機本身唔係話冇得轉彎。喺你領受學習道理嘅時候，可能你話係，我而家了解聽到咁多道理之後咧，知道耶穌對我哋嘅關係個重要性啊，所以咧我當時咁樣諗啊，就為咗面粉而去領受咧係唔啱嘅，我應該咧再改變我嘅觀念，我嘅動機啊，咁即係可以咁樣做法。但係喺呢度，魚達斯嘅動機。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为了30块银钱，圣经说他是一个贪钱的人，耶稣都说，这个人不出生更好啊，等等。而这里也说，这个司祭长也都是出于无知，百姓是无知，无知本来就是不大件事，没罪啦，但是在一個情況之下，就係咩咧？就係講咗出一樣嘢。第一，司祭長係出於咩啊？要釘死耶穌嘅，係出於妒忌嘛，出於唔相信耶穌所講嘅嘢嘛，因為耶穌所講嘅嘢咧，羣眾越嚟越聽耶穌講嘅嘢，唔聽呢啲經師啊、司祭講嘅嘢嘛。咁即係呢啲咁嘅司祭咧，或者經師咧，有個妒忌嘅心，所以咧要剷除。一个叻过我的人，要铲除一个被开始被人接纳成为领袖，而我哋自己的身份咧越嚟越地位越嚟低，越嚟冇一个所谓领袖的身份啦。所以因为呢个妒忌咧，而要铲除耶稣，而百姓点咧咁？ 其實我哋都知道有啲百姓係好正面嘅。耶穌入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咧，佢哋點啊？佢哋都將啲衫鋪喺地下啊，將啲樹枝拍喺地下啊，一路歡耶穌進入耶路撒冷，話何沙勒於至高之天啊！啊，唔係幾耐之後咧，審耶穌嘅時候咧，佢哋就受到人煽動，或者為受到人威嚇，要釘死耶穌，要寧願接受嗰、那個殺人犯，就係猶大斯啊呢個巴拉巴。嗱呢度百姓咧，雖然係動機，即雖然係無知，但係佢都有個所謂動機喺度嘅。動機係咩咧？就係而家啲司祭長叫我要改變喎，唔好再跟耶穌喎，我要即係聽佢哋話喎。如果唔係咧，我好可能被人趕出聖殿喎，我好可能咧被人排除嘅喎。所謂講得唔好聽就係怕死啦，啊怕被排擠啦。咁所以咧。雖然第十八節就話天主藉住眾先知嘅口預言佢嘅麥西亞將會受難嘅事，冇錯係滿存咗應驗咗，但係因為呢啲人啊，如果有個正面嘅動機咧，啊原來睇到天主嘅救贖計劃咧係咁做嘅咧，而同佢合作咧係可以話成為聖人。不過個動機咧並唔係咁嘅，啊唔係因為同天主嘅旨意合作，而係出於自己嘅。無知也好，或者係怕貪心怕死也好，或者係你會唔會司祭長經師俾啲利益嘅？我唔知嚇，呢度聖經冇記載。咁即係呢個先係一個問題。咁伯多度就繼續話啦，你哋要悔改，同時回心轉意，好消除你哋嘅罪過。消除罪過就係需要悔改嘅。消除罪過，罪過係一啲抽象嘅嘢。當然咧，你話你行一件。做一件壞事是一件行動的事情，但是只是講罪呢，我們講罪的時候呢，我們不要看法律上的觀點去看罪，而是在倫理角度去看罪、啊、當然在教會今天的教導裡面的罪呢，不單止你做了、啊、不應該做的事叫做罪，其實我們要做而不肯做呢都是罪，因為我們不肯承擔我們的責任都是一種罪過。咁無論如何，伯多祿就話：你哋如果要剷除你哋過去嘅過失，得到赦免咧，你哋要悔改啦，回心轉意啦。為咩理由呢？為咗係使安樂嘅時期由上主面前嚟到。咩叫安樂時期呢？咁嗱，你要了解安樂時期咧，我哋要睇一睇咩咧？個安樂時期佢係點嘅咧？因為在舊約時代有一段時期可以稱為預言，將來有一段時期叫安樂時期，就是以撒以亞先知書65:17-25，我們打去以撒以亞先知書，在聖經的中間後一點點、嗯、以撒以亞的伊字、啊、右上角或者左上角的伊字，65:17-25個標題呢，就是新天新地那一個段落。找到嗎？1:21:5，1:21:5，啊，左下角新天新地那段17:25。阿羅莎幫你讀嘛， OK。因為看我要創造新天新地，先前的不要被記憶，不要被關心。人們都要因我所做的而永遠喜悅快樂，因為看 我要做一座令人喜悦的耶路撒冷，一个令人欢乐的百姓。我要因耶路撒冷而喜悦，因我的百姓而欢欣，其中再听不到哭泣和哀号的声音。那里再没有夭折的婴儿和不满寿数的老人，百岁死去的也算是青年，凡活不到百岁的人算是被诅咒的、诅咒的。 继续廿 五。那里再没有夭折，读到廿一系咪？他们要见蝗蛇自居其中，种植葡萄自食其果，并不是他们建筑而别人来往，他们种植而别人来吃。因为我百姓的寿数有如树木的年数，我的选民要享用他自己的劳作，他们不再徒然勤劳，身子不再受惊，因为他们是上主祝福的苗裔，他们的子孙亦将如此。那时他们还未呼求，我已答应了，他们还在祈祷，我已抚允了。豺狼和羔羊将要一齐牧放，狮子要如牛族一般吃草，尘土将是大蛇的食物。在我的整个圣山上，再没有谁作恶，也没有谁害人。上主说。 好，唔该。啊，呢个睇到咧，咁呢个描述，所谓新天新地嘅描述咧，就将来嘅个天国啦吓，系个安乐嘅时期，佢为咗使安乐嘅时期由上主面前来到。咁如果冇耶稣嘅救恩咧，呢个安乐时期就唔会出现。他好比你们派遣已预定的默西亚耶稣，就是天主啦，派遣耶稣来啦，因为他必须留在天上。耶稣来了啦，死了啦，复活了啦，现在升了天，所以他说必须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期。那万物复兴的时期是讲什么呢？是就以撒亚先知书68章，就是鄭和先生那個片後兩章兩頁紙的啫。對不起，就是66章片後一頁，18至22節。萬民歸化那一段，Helen 找不到啊？ Helen 找到吗？1217頁阿段先生呢，找到吗？ OK， 我找到了。 Helen 帮你读好吗？ 是不是万民归化那里啊？ 是，读到22節。 Okay， 我要来聚集万民及各种语言的民族，他们都要来观看我的荣耀，我要在他们中施行奇事，并派遣免难的人到外邦人那里去，即往塔尔利史士普特路德麦啊路德啊麦舍克洛士达巴尔亚往 OK。遥远的海岛上，即没有听过我们的声誉，没有见过我的光明的地方，他们要从各民族中用马车、轿子、驴子、独风驼，把你们的弟兄送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来，当作献于天主的献意，好像以色列子民用洁净的器类将供物献于上主的殿中一样，这是上主说的。是不是到这里啊？ 到两句两节。 我要从他们中间选拔司祭和立位人，这是上主说的。实在我行将创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存在，你们的后裔与你们的名字也要怎样存在。上主的断语。 好了，将来得了，唔该吓， 唔使唔该，唔该你真。 咁呢一個就係正話講到嘅，直到萬物復興嘅時期，即係其實都係講緊將來嘅嘢嚟嘅嚇。咁你係一段時間，佢呢度就繼續廿一節啦嚇。為呢個緣故咧，對此咧，天主藉住佢古聖先知嘅口早已講過嘅呢啲咁嘅情況，咁。即係其實咧，我哋舊約裏邊咧睇咗好多呢啲咁嘅內容咧，係有啲講及呢啲咁嘅事。咁就首先之一就係梅瑟講過，上主，我哋嘅天主要由你哋嘅弟兄之中為你興起一位好似我一樣嘅先知，你哋應該喺佢吩咐嘅一切事上聽從佢。啊，當然梅瑟當時講嘅咧係講佢嘅團體裏邊嘅。即係話佢嘅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啊嚇嘅其中一啲領袖，咁但係咧呢個有個所謂預意啊預象嘅，就係講將來耶穌出世之後咧，呢個就係給你哋興起一位像我以一樣嘅先知，啊梅瑟咁樣講，但係其實呢個先知比梅瑟更大添啊，佢你哋即係其他嘅人咧，應該喺佢嘅吩咐一切上聽從佢，就係聽從耶穌基督。所以就話要相信先知所講有關耶穌嘅預告，咁樣天主嘅救恩咧先能夠完全咁樣實現出嚟。咁廿三節咧就話，將來無論係邊個，如果唔聽從嗰位先知咧，一定由民間剷除。咁呢個説話咧，其實亦都有講過嘅喺《申命記》嘅。第十八章，我不讀的了，你可以寫一寫住它，如果你有興趣後來查回《申命紀》梅瑟五書的最後一本，十八章的十五至十九節。但其實所有的先知，由撒母耳起以及後來講話的先知呢，都預言了這些日子的。你們是先知和盟約之子，先知是舊約裏面，當然新約有沒有先知呢，在廣義來說是有先知，但是狹義來說在新約是沒有先知的、所以他說你們是先知和盟約之子，就是盟約就是指這個以色列、子民，天主的選民就是舊約的選民，這個盟約是天主和你們的祖先所訂立的，因著他曾經向亞伯郎講，這個天主和亞伯郎講，地上的萬民都要因你的後裔獲得祝福，這個在創世紀22章第18節，就是天主對亞伯郎講的。天主先要給你們興起他的仆人，派他來祝福你們，使你們個個歸於脫離你們的邪惡。所以八多六由那個舊約嗰度嘅背景咧，亦都講到耶穌基督舊約點樣預言有關耶穌基督要拯救滿全天主嘅救恩嘅事，所以就話俾佢聽：，你哋以前做錯咗咧，你哋而家唔緊要，最重要咧係咩咧？係你哋悔改歸依，改變你哋嘅心意，咁咧你能夠消除呢個罪惡，咁你哋咧就可以得到呢個生命，係一個新嘅生命。咁呢個咧係。八多力咧，佢第二次宣講咧，當然第一次宣講咧有少少個唔同嘅地方，不過咧講出咗主要嘅內容咧，都係講及耶穌基督啊喺天主嗰個救恩計劃裏邊嘅身份。好啦，第三章講完啦，喺呢度大家有冇嘢要分享、要討論或者要問先？ 我想分享就係八多力。耶穌被審問的時候三次不承認耶穌，那時候的內約和現在，現在我們看這件事真的有天淵之別、那時候他根本不肯承認自己是耶穌的追隨者，現在呢反而呢就是很大膽、很有學識地引經據典這樣說出來，即係依樣嘢嗰個聖神嘅力量真係可以好大，喺咁短短時間將個人嘅人心同埋人嘅力量可以變得咁犀利。 即係呢個係好 amazing 真係。 嗯嗯。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要領受咗聖神啊，領受咗見證兩聖神啦。只不過咧，我哋好可能我哋嘅信心薄弱。 唔係 Peter， 我會唔會咁講咧？係佢伯得祿個信德唔夠咧？ 你講幾時嘅信德唔夠？ 就佢三次唔認啊主耶穌啊嘛。 係。 咁因為嗰時佢怕死啦，但係耶穌復活嘅時候咧，佢知道哦，嗰、那個真係我嘅天主嚟噶，咁佢咪個信德鞏固咗咯。 咁當然咧， 我睇就咁睇佢。 係，呢、這個佢係信德好明顯嘅改變啦嚇。 係，完全改變咗啦。 即係有聖神之外咧，都需要有信德，係兩者嚇係、啊、有互為關係嘅。咁即係阿 Steven 講咧，就係、是、聖人嘅。嘅德能啦，係好好大啦。咁我哋一定要承認呢樣嘢。但係如果我哋冇信德咧，即聖神嘅德能都好大都冇用啊。即係我耶穌雖然咧就講過好多樣嘢，你我哋嘅信德好重要。佢話如果你信德大到咧，你能夠叫呢個山咧嚇移山倒海都得啊嘛。咁但係我哋點咧咁？我哋表面上好有信德喎，表面上啊，我哋信天主、信耶穌基督、信聖神、信好多嘢。但我哋信呢啲嘢咧，我以前都分享過就話，呢啲好容易信嘅啫，其實。但係當我哋要實踐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有一個考驗，就係我哋究竟係咪真係信咧咁。所以我哋可以反省翻就係，究竟我信德有幾堅強咧？作證就係一個，如果我哋要作證咧。就有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最簡單的作證呢，我們在人面前吃飯，夠不夠膽祈禱，夠不夠膽畫十字祈禱，祈禱很多人都會做，即是但是畫十字祈禱呢，是表明基督徒的一個標記，天主教徒特別，即是一個祈禱的標記，你畫十字就表明你是天主教教友，是不是？那有很多人都覺得，不好意思的，即係你自己祈禱，心裏面祈禱得啦咁。嗱、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即係我哋嘅信心嘅問題。其實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唔係好多，不過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識一班人，你畫十字祈禱咧，啲人會點咧？初第一次可能會覺得，哎呀，人係教友嚟㗎，咁係天主嘅教友。不過第二次咧，佢會話叫啲人，喂，等一陣先，等佢做咗祈禱先。其實反為咧會尊重我哋，但我哋好多次咧，我哋嘅內心咧有種即係唔係咁夠膽話俾人聽咯。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最簡單嘅一個祈禱，一個見證。第二個我要分享嘅，我其實3年2年之前想去中國河北嘅，探即係而家慈善會佢哋嘅教區咧。我當時都諗話會唔會即係上去俾佢捉住我就話，喂，你每年籌款，你搞搞震，你究竟想點啊？你係咪想做乜嘢啊？咁你捉住我問我咪騰雞係咪？所以我哋當時咧都喺度考慮緊，我去唔去咧？因為如果我同阿鐘兩個人去咧，就又唔識任何人咯。當時慈善會都未識啊。咁因為點辦咧？咁所以咧，我老實講，你話我信得夠唔夠咧？我真係唔夠啊！你問我信唔信天主？我信天主，我信耶穌，我信耶穌，但係。真真正正的信德咧，唔係只係呢一樣嘢啊！信呢樣嘢其實好簡單，我信阿 Steven 啊，我信。不過信一件事喎，當 Steven 同我喂，你可唔可以借住100萬嚟先？如果假如我100萬嘅話，哇！你有冇搞錯？100萬，你有冇滾我㗎嚇？即係呢個就係一個考驗嘅問題啦。OK， 仲有冇其他分享？ 阿 Peter。那個信德，剛才你的信德和聖神，我以為剛才你說得很對，就是說信就很容易，我記得慈神父，是不是慈神父啊？還是那個西人神父在上個禮拜講，前個禮拜都講的，就是你說我信什麼都可以，但是呢要將那個信念，如果受到考驗的話呢，就要決定了那個信心夠不夠嘛。 嗯嗯， 你先都講過嘛。但是聖神 play 嗰個 role， 聖神嗰個角色是什乜嘢？聖神是即係叫做補充劑啊，等我哋堅強啲啊，定係一個潤滑劑，等係令到我哋可以比較容易 代入了我們做教友、做信徒的角色，還是一個催化劑，即是將我們內心改變。那他的那個是其實很重要的，因為我們信德可能個個都比較薄弱一點， 是 但是有這個聖神或者是希望聖神幫的話，就可能就算在一個很大的誘惑或者很大的考驗之下都可以堅強。 你要說 我都不是很明白， 是啊，你我就即係話聖神係天主嘅德能啦嚇，咁、啊、天主嘅德能問題係我哋信唔信靠佢咧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嚟嘅。我再用一個例子，我喺慕道班都講過噶啦。我話以前有個人好叻啦嚇，行鋼線啦，係行嚟嘅尼亞加拉大瀑布行鋼線，行咗啊，個拍硬手掌，好嘢好嘢咁。咁、那個經理人都話：哇！我呢個人真係好得㗎，即係你哋值得睇啊，收住部票價啦，係嘛？唔睇佢咁樣行法咁啊。咁佢如果佢問：喂，邊個夠膽？我孭住佢過去，你信唔信咧？啊！即係如果我哋嗰個心擺喺我自己個身份嗰度，話我咁樣俾佢孭，佢會唔會跌落嚟跌死㗎？你一想自己你就已經那裡沒得談了，他怎麼法都沒用，是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種信靠，是的，他可以做成這樣，人那個經理人都說他是這麼厲害的，好，我相信他，閉上眼也好，你說放鬆也好。我記得呢就即是 Dicky 懂得駕電單車，我以前呢就都坐過同學的電單車，我經常每次坐電單車想什麼呢，就是那車就行得好快啦，呼呼呼呼，風馳電掣所謂啊！我話佢一撞到嘢咧，我坐後位啊嘛，就反轉咗個人啦，噗喺上高一撞到燈柱度，劈一聲跌翻落嚟，劈一聲死。咁即係嗰個諗法。咁我於是點咧？揸電單車人咧有一種習慣咧，就所謂片車啊。佢一轉側咧，話、那、嗰個車咪好側嘅。我覺得點咧？我驚死啊嘛！我要咬翻直佢。咁佢就話：喂喂喂喂！你冇咁搞喎、啊，你咁咬住我就真係個車會反嘅喎、啊，咁嗱呢一個就係一個例子咧。我諗係諗乜嘢？你信唔信？即係我坐住我咧，信唔信嗰個人有呢個技術可以咁做法？抑或我主人我咬一直佢，等佢唔好咁斜啦，咁散低咩咁？即係呢個正係一個例子咧，話俾我聽，你信靠其實好重要咯。 我剛才也想說的就是，即如果譬如我們現在看到百多路好像很英很英咁啦，即雖然之前三次不認耶穌，但係而家哇，聖神一降臨了之後，即刻嚇好奮勇地咁樣講咗兩次講道啦。咁我諗，正如剛才阿 Peter 講，如果百多路當其時佢唔係隨從聖神嘅德能去做呢啲事咧，我諗如果用翻佢自己嘅意志咧，我估佢都未必會係即係咁，我哋見到佢咁英勇為主啊，去作證。咁所以我諗個配合好緊要咯。咁譬如話頭先阿 Stephen 話，究竟係潤滑劑啊、催化劑啊，定係乜嘢咧？我又唔會話太過去考慮究竟聖神嘅工作喺邊度，因為聖神七因啊嘛。咁你點知邊一因幫到你啫？係咪？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即係真係要配合聖神去做佢要你去做嘅工作咯。 Dicky， 你講得好可圈可點啊！點為之佩服咧？即、就、係、是、配合佢嘅做嘢咧。嗱，星神七仔我好明啊。究竟你讓佢喺你嘅身上邊去發揮你自己應有嘅本能啊，定係話希望星神喺你身上邊加強或者甚至無製造我啲特異功能？高人高特異功能可以真係信德上面，即係你因為要配合佢先得㗎。 嗱，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我哋嘅生活咧就唔係話即係我諗一般人嘅生活啦，係咪99% 嘅人嘅生活咧，就唔會話忽然間有件事咧，天主話喂阿 Stephen 或者 Dicky， 我要你去做呢件嘢，即係好似阿梅塞嗰啲咁咧。我諗我哋99% 嘅人都唔會有阿梅塞嗰啲咁嘅遭遇。咁所以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喺生活上面嘅芝麻綠豆嘅事上面咧，去明瞭或者去了解天主嘅旨意。 又或者係去回應天主嘅旨意。咁如果我哋係每一日都係，或者係即係長年累月都去咁樣去從小事上邊去睇究竟天主要我做乜嘅時候咧，到有朝一日天主要我去講道或者係去正道，你嗰陣時會毫不考慮咁去做咯。咁我就會將呢一種嘢就視為之與天主聖神去配合咯。咁我諗即係每一個人佢有自己嘅神恩啦，係咪？每人有自己嘅恩寵啦。但係我覺得無論你嘅恩寵係乜嘢，你嘅神恩係乜嘢咧，都唔會係太神奇，都唔會係太奇蹟地咁去出現嘅。咁正如我頭先講，每日不斷咁磨練自己去跟隨天主，去明白天主想到底想我做乜。到有朝一日你忽然間有一個咁嘅旨意嘅時候咧，你就會好自然地咁去配合到天主想我做嘅嘢咯。 我記得起唔知邊個神父或者修女講過啊，咁我話佢哋每一次有咩決定，無論事情大小咧，佢會祈禱先。我啊，咁祈然咧，聽主有咩意思俾我？呢樣嘢咧就係好奧妙啊！係咪事無大小都要聽下佢嘅旨意啊？定係話？他平時已經是灌輸了這些旨意給我，問題是我那個光景之下，我可不可以拿回出來，然後呢去判斷我應該做或者不做，或者應該怎樣做法。即我很佩服他們去講一件事，不容易，當然我們個個不是好像梅瑟那樣可以做大事，也都不可能好像百多六那樣可以起身對著那麼大堆人，甚至沒有 很多對頭人可以講咁漂亮嘅説話，但係咧用小事咧，其實好唔做到喺身邊好多小事，好多小人物，我諗做咗咧，其實我諗係可以令到即係我哋嘅主會歡悦嘅，唔一定要大事先得，小事其實都好重要咯。係 冇錯，絕對同意所以我先至話，即係每一日喺啲生活上面嘅小事啊、芝麻綠豆嘅事上面去睇下，究竟天主想我點樣做？即係我以前都喺基基團裏面成日都講嘅，即係以往我都好多時係用我自己嗰個感受去出發，或者係去回應一啲事。往往得出嚟嘅結果未必係對嗰件事有好處啊，或者係未必會係做到我希望做到嘅結果。咁所以我諗喺我嚟講啦，我唔知其他人啦。喺我嚟講，如果我而家遇到事嘅時候，好多時我會首先定一定神咯，可以咁講。然之後諗下，如果呢件事係耶穌同我講嘅話，究竟我有啲乜嘢可以回應到佢咧？咁樣咁我諗呢個係為我嚟講係一個幾好嘅一個鍛鍊咯，即係幫助我點去分辨。或者係去明瞭天主想我做啲乜嘢。 我覺得我哋嗰種心態咧，第一就係所謂某程度上嘅順其自然。既然天主今日咧唔會突然之間喂你去邊度邊度宣講啊嚇，去對咗一大班人咁，即係你都未有呢個訓練，係嘛？咁所以咧順其自然就係我只係用翻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唔知道其他人的經驗點嚇。譬如我嚟到呢度之後咁，冇錯，我自己腦海之中係有啲嘢想做，係有啲嘢我從來都冇諗過要做嘅。但係竟然即係有一個堂區神父間接咧知道我即係喺烏頭華咧做即係有子女教育呢一樣嘢。咁佢就話：，我哋呢度有好多啲國語教友咧，好多細路啊，好多問題，可唔可以幫我開？即係子女教育嘅講座，咁我覺得神父提到個情況有咁嘅需要，咁當然我就考慮，即係我唔可以將完全將烏塔華嗰啲工作嗰啲內容就搬上嚟，點解咧？因為呢個背景唔同咗啦，佢嗰個係一個社區嘅背景，這個個堂區嘅背景，呢啲係教友，咁所以咧我話我要考慮咧就係我可以做得幾多，咁於是咧我就答應佢，就我要將我啲資料咧。 再修改啊，要加啲宗教角度咧去睇翻講翻呢樣嘢。咁呢個情況咧，當然咧會影響我本嚟就從來，即係我落嚟之前好老實話，落嚟之前冇諗過要喺聖人堂咧做呢啲嘢嘅。我只係諗咗去曹桂英嗰邊做一啲嘢嘅啫，做一啲所謂較為培育性嘅嘢。咁但係因為那邊有些時間的限制呢，即是因為時間未到啦，所以不可以支持啊，有些事可以做，有些事不可以做啊。那我有時間呢，以神父叫到我呢，這邊叫到我的時候呢，我覺得咦，究竟是什麼訊息呢？那我可以做的也都是我的背景有這樣的所謂經驗啦，那我就去接受咯，我就配合咯。那在我因為在我觀念裏面，我都相信神父去主理一個堂區咧，佢某程度上咧係代表緊天主去帶領呢啲天主嘅子民啦，佢個選民啦，去行走呢條路啊嘛。咁如果個透過個家庭嘅子女培育，喺宗教上能夠做到多啲嘢嘅時候咧，令到下一代個宗教信仰好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值得去接受啦，值得去做啦。咁所以，我不是刻意去尋找做這件事，我也不是有計劃去做這件事，不過上主的旨意呢和我們的旨意是不同的。我想的事呢也不是說以前我想過計劃的事呢就完全搬下來就可以搞定，不是，是要去真的接受天主在某樣東西給我們的一些恩典或者一些機會。OK， 其他人有沒有分享一些嗎？阿朱莉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聽不聽到啊？ 我聽到了。 我沒有睡到覺。我想有少少分享，我覺得所謂我自己覺得你說跟聖神配合，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將自己的心，即是怎麼說，即是不要心硬，打開你的心，我相信你很多時候你都會聽到天主所跟你你想祈求，或者你想，你就會比較容易聽到經過聖神你容易聽到天主想跟你講些什麼咯。咁即係好似你話齋隨遇而安，咁即係 in a way 即係好似打開咗你嘅心，你就比較上即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自己都有自己嘅思想，其實我哋自己嘅思想同天主嘅主意係好多時候都係唔同嘅。咁你諗嘅嘢同佢係完全唔同嘅。如果我哋成日都係諗住自己嗰個意念嚟諗佢嘅嘢咧，你可能等極都聽唔到天主同你講嘢，或者聖神佢想同你做，即係人哋想從你請你食飯，打極電話俾你，你都唔聽，咁佢想叫你食飯，你都冇機會食飯啦。 OK， 我打我嘅心，睇有電話到。 阿Julie嗰度多唔多遠嗰頭 ？Otto， 我喺 Otto 啊。 嚇？咁我要睇下聖神點樣配合。 係咪你上次講揭開本聖經啱啱講到嗰段啊？ 是啊是啊，很多時候是啊是啊是啊 ，very amazing 嚇。但我不知道那段是不是屬於聖神的配合，不過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好的經驗。 嚇，是一個好經驗。